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在北京监控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孙主任，您好。 李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年来啊，这个随着这个科普的增加，包括很多人也关注，在咱们神经内科出现了一个小血管病啊，这也是这两年非常流行大家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啊。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小血管病呢？ 好的，首先啊，我得感谢李凯做这一档节目，因为小血管病说实话很多人还真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啊， 虽然他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小血管病是这几年才开始热起来的，我们既往面临的全是大血管病，对， 中风啊，卒中啊，这种 大血管病大家可能很熟悉哈，像我们心梗也是属于心脏的大血管病变。那么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像这种脑出血或者脑梗死，就像您说的卒中中风。那么小血管病其实它是一大类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由一组不同原因引起的，临床症状还有影像表现比较相似的。那么主要是由于小血管病变导致的脑部的局部的损伤所引起的。那么小血管其实它包括好多种，那么常见的小血管有叫微小动脉，另外还有一个叫微动脉，还有叫毛细血管，还有叫微静脉，还有叫小静脉，所以这些全是小血管，这些血管病变呢我们统称为小血管病变。但是呢大家可能接触到，我觉得特别很多人过了50或者过了60，我们查体，假如大家去做核磁的话，会看到有一种特殊的病变，叫脑白质病变啊，或者有些报还有一些报叫脱髓鞘， 对 啊，还有一些报腔梗，其实这个基本上都是小血管病变的范畴，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隐匿的、潜在的、缓慢的各种各样原因导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小血管病变以后引起我们脑袋的各种损伤。 您这么一说呢，其实我们也能知道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了这个脑小血管病，好像目前的这个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 对， 像很多人去查体的时候查了核磁之后才发现，我这个哎呀有脱髓鞘，哎呀我这有腔梗，我们怎么原来都不知道呢？ 是吧？是的，因为小血管病变它的发病率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但是虽然发病率高，它的程度是有千差万别，有些人特别严重，有些人轻微的。那么据统计，我国大概在60到70岁的人群中有80%多存在一个小血管病变， 那么高的一个比例。 对，另外有68%左右存在一个脑室周围白质病变，刚才我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吗？其实这种白质病变大部分也是属于小血管缺血性所引起的。另外也有人，当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很准确，大家只有这个仅供参考，其实如果说80到90岁的人群中，据说有100%存在一个白质病变、 哦、 所以呢那个有95%左右的存在一个脑室周围的一个白质改变，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其实都有一定的小血管问题，但是这种小血管问题有些人可能有症状，有些人一点症状都没有。 那您说到这个白质改变，您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个白质改变还包括很多人听到白质改变脑白质病的时候和这个痴呆也是密切相关的哈。您上次也提到了，那么脑白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它起到一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脑白质病变，那么脑白质在我们大脑里面它是区别于灰质，那么灰质它就是我们主要位于皮层还有基底节区一些神经元核团比较集中的区域，因为这个神经元的胞体，它主要的颜色有点发灰，所以叫灰质，比较集中的像皮层主要是灰质。这个白质它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神经元它是一个，它还发出很多的浊脱跟树脱，就是发出很多的那种凸起出来，所以这个凸起呢它表面包绕的一些叫髓鞘，所以呢这种呢髓鞘啊它含有一些磷脂等等，这个颜色呢在我们影像学上特别核磁上是发白一些，所以呢这种髓鞘比较集中的区域它是脑白质。 这个髓鞘它主要的功能是负责我们神经元产生的很多信号的一个传导功能。 嗯，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肌肉收缩，那我们大脑皮层发出指令，那么指令发出来是要通过这种白质，通过这个髓鞘包绕的灼缩，把这个信号传递过去的。 嗯， 那么脑白质病变大家可以想象，其实主要是这个灼缩外周包绕的这个白质，就是髓鞘， 髓鞘啊 发生问题了，发生病变了。所以这种病变的话，其实原因很多很多，刚才我提到了像小血管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免疫性疾病也会引起这种白质的病变。但是我们小血管病变所引起的这种像脱髓鞘呢，更多表现的是一个小腔梗啊，小范围的这种斑片状的这种缺血灶啊，像免疫性的那种白质病变，影像学包括临床表现还不太一样。 哦，这是个能够通过临床影像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区分，是吧？ 对，影像学其实很重要。另外，其实呢，临床的病情也是有一定的差异。 有差异哈。 对， 像我们平时看到一些这个影像学检查，说到脱髓鞘，其实也就是您刚才解释的，就这个白质发生了一些问题，是吧？ 其实李凯，这个脱髓鞘病变，我们一般还要慎重报道， 还要慎重。 我们更多的用脱髓鞘来描述呢，是一个免疫性疾病，我们常说的多发性硬化，这一类疾病，我们会用脱髓鞘来报道。但是呢，如果像脑白质病变呢，我们有时候影像学报复有一点模糊，可能会报一些白质改变或者白质病变。这种大部分是可能是小血管病的问题。 哦， 假如你要单独列出来说是脱髓鞘了，那我们要考虑是一个免疫性疾病。 这个可能在这个您这神经内科当中要进行一些区分， 对 对吧？来看不同的这个病因，不同的一些情况来进行区隔的来进行治疗。 是的，是的。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小血管病哈，这两年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就是我们上一次请您来聊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提到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哈、失智症，还有一种是脑小血管引发的一些痴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临床症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关心的，因为脑小血管病呢，刚才也提到了，它有轻有重，轻度的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如果是重度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很多症状。那么最为常见的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痴呆，我们或者叫认知功能障碍，有可能他轻微的是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到痴呆的程度。那么跟阿尔茨海默病该怎么鉴别呢？那么我也简单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呢，相对来讲，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女性。刚才也提到女性率 高发一些啊， 对，但是血管病大家都很熟知了，不管是小血管病还是大血管病，男性居多， 男性居多啊， 对，但是男性生病更多是为自己造的，因为男性跟女性相比最大区别就是 自己折腾哈， 对对，身体不太重视，抽烟喝酒啊，熬夜啊，是吧？所以这是性别上，但是性别呢稍微有点差异，差异不是那么的大。第二个呢就是病程来讲，阿尔茨海默病刚才我也提到了，是吧？我们前期节目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疾病，它是特别特别隐匿。那么小血管病呢，有些人是有一个急性的病程，可能还会有一个波动性的， 波动性的， 对，波动性。举个例子来讲，今天进展一点了，然后稳定，有可能还能改善一些，有可能过一阶段又发展又开始，有这种像波涛一样，有波峰有波谷， 就是有的时候一阵清楚，有的时候一阵糊涂， 对，它相对来讲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这种也不是几个小时，它可能是几周啊几个月之间，有可能就是某种原因，可能小血管病发生了一次，所以它出现了一类的症状，这个症状经过一两周它慢慢有可能改善一些，然后不有点改善吗？过一阶段因为小血管病的病因没有去除，有可能又来了，所以又开始进展，又开始恢复，所以这是一个波动性的。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个缓慢进展，很少有这种波动。 说到这个波动，就是老百姓经常会说，有些老年人可能一阵一阵的糊涂，是不是就可能跟这个波动会有很大关系？ 对，这可能有关系的。另外，小血管病呢，就是跟阿尔茨海默病，就是在患者的自知上是有区别的。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是没有自知的。 不知道自己那个糊涂了。 对，可能有些老人在早期还有自知，特别到中晚期他更不自知了，他自己傻了嘛，自己认知障碍了嘛，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也不知道自己乐呵呵的，把家人搞得很痛苦。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就是自知力差一些。但是小血管病不一样。小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除了认知功能障碍它会有自知以外，它常常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包括头晕啊、头痛啊、肢体麻木没有力的症状。所以这是小血管病的自知方面，它会 有一些主诉， 嗯， 他会有一些不适感的抱怨， 嗯。 另外呢，血管性啊，就是小血管病跟阿尔茨海默病在认知方面，就是在认知的内容也不一样， 认知内容也不一样。 对，像阿尔茨海默病，举个例子来讲，它可能会出现记忆力，我们也提到语言功能、视空间呀，就是容易迷路， 嗯， 包括情感、性格改变。包括精神行为异常， 嗯，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变它的脑损伤是比较广泛全面的弥散的，所以这种认知的维度都可能会出现。但是小血管病变它损伤的可能只是局部的， 嗯， 举个例来讲，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执行功能下降， 嗯， 就是执行功能，就是它这种计划呀、分析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就是这种统筹能力下降了， 嗯， 但是其他的可能语言呐、找路啊这些功能还是保留的， 还能够回来，还能找到， 是的，所以呢，这是一个血管性，就是小血管病变所引起的。 嗯， 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阿尔茨海默病最典型的记忆相关的受损是一个情景记忆受损， 嗯、 是吧、 嗯？ 我们前两次节目提到， 对， 什么叫情景记忆，就是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嗯， 但是对于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或者小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记忆受损呢，它的情景记忆受损不严重。 嗯， 小血管病它对自己发生的事情其实 还能记得住， 障碍，但是。还是能保留的、 哦、 相对来讲，所以更突出的就是他的处理事务能力下降、 嗯、 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一些知情功能下降。 嗯，那说到这些比如说症状啊、 嗯、 大家能够，我们觉得专业的大夫肯定能够做一些区分、 嗯、 我们的普通的家属啊，患者家属也应该能够大致来了解哈、 嗯、 最大的问题是希望能够上医院及时进行治疗、嗯、那小血管病的这种痴呆，目前您上次说像阿尔茨海默病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 小血管病的这个痴呆的治疗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小血管病的治疗啊，相对比阿尔茨海默病还是比较乐观一些， 还要乐观一些啊。 对 啊， 因为小血管病大家可能也看到，我们其实从这个病因上分类也很多、 嗯、 人为的，我如果时间有可以简单给大家， 您跟我们说说。 那人为的分为六型、 嗯、 第一个型呢就是小动脉硬化型。 嗯， 那么动脉硬化大家都很熟悉了，大动脉有硬化，小动脉病人也有硬化，它更容易受损、 嗯、 所以这种常见的原因是跟高血压有关系。 嗯， 当然糖尿病啊、吸烟啊、高脂血症都有影响。第二个我们叫 CAA 型、 嗯、 又叫淀粉样血管样变型，这种呢跟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关系密切一些，就是这种小血管壁沉积了很多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 嗯、 所以导致小血管的功能障碍，所以影响我们的脑组织了、 嗯、 影响脑组织供氧供血了、 嗯、 所以会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第三个小血管病呢，它是一个遗传性小血管病，像我们北大医院做的这一块研究做的很多很好、 嗯、 像 CADASIL 就是一个遗传性小血管病变的一个常见类型、 嗯、 它呢跟遗传跟基因突变有关系、 嗯、 所以呢小血管病有一类是这个原因、 哦、 然后第四类呢是一个炎症的或者免疫介导的一个类型、 嗯、 所以这类呢是跟炎症有关系，那么我们也治疗了肯定可以偏重这种免疫偏重炎性治疗、 嗯、 然后第五类我们是小静脉胶原性病变，这是小静脉，所以呢引起这种静脉回流不畅也会引起小血管病变、 嗯、 那么第六个型就是其他类型，举个例子来讲像放射性、 嗯、 这种放射性治疗引起脑损伤等等、 嗯、 所以呢我们对于小血管病的治疗啊，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 就是病因不同治疗方式也不一样。 对啊，你要从病因上识别、 嗯、 所以病因怎么识别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些临床症状、 嗯、 这个可能差别不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像核磁检查、 嗯、 或者抽血，通过一些免疫相关的检查、 嗯、 通过血管的检查来进行鉴别、 哦、就是抽血和一些影像学就基本上能够判断是哪一种小血管病引发的一些痴呆，是吧？ 对，影像学还是很重要的、 嗯、 当然血清学如果你有一些免疫异常我们可以通过血来检测、 嗯、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是遗传因素引起的、 嗯、 对吧，我们可以抽血查基因， 查基因、嗯、 那么你就像我们这刚才说的 CADASIL 这个疾病、 嗯、 它是可以通过查一个 LOX3 基因突变、 嗯、 这个很容易就查到了、 哦、 对， 所以这些如果要是进行了比如说病因的这个分析，找到确切哪个类型在治疗上面是不是区分治疗、 嗯、 目前这六种哪个效果是最好的呢？ 相对来讲我觉得是这种高血压这一类的引起效果最好的、 嗯、 而且呢是高血压引起的小动脉硬化型也是我们小血管病变最常见的一个类型、 嗯、 那么既然是高血压引起的，那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血压、 嗯、 所以特别减少血压的剧烈波动、 嗯、 我们叫血压的变异性。对，血压除了控制以外我们还得避免它有时高有时低， 嗯， 就像有些病人 知道高血压了，开了药，一吃正常了就停了，停了体内异常又高了，所以这种是对于血管，特别是小血管影响是最大的。 嗯， 所以呢，除了高血压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别的，包括抽烟， 嗯， 喝酒， 嗯， 这种生活方式，高脂血症，其实对于血管病变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去除，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办法，我们有一种叫体外反波技术。 体外反波技术， 对，体外反波技术是什么原理？因为我们血管病变的时候，常常是在血压我们舒张期，血压是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血流灌注是减少的，因为你高压的时候，这种压力可以把血打到血管里面去，但是你舒张期压力减低了，所以血管里面得不到一个有效的血液供应，所以对于我们脑组织会有一个缺血性影响，这种反波技术呢，它就是通过在你舒张期，然后呢，收缩你下肢的血管，就是在你外面下肢给你绑了一个收缩性东西，所以你舒张期一压迫你下肢血管，让你心脏里面血更多一些， 哦， 那么你舒张压不至于太低，这样呢，对于我们脑组织灌注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个技术目前的应用怎么样呢？ 应用其实因为有点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是吧？ 所以不太方便的应用并不是太广泛，但是我们在医院里面有时候我们还会给予一些这种高危的人群或者症状比较严重的人群给予一定的治疗， 所以它对于血压的这个关注就更为重要一些，尤其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低压，是不是更关注一些？ 对，低压对于小血管病的供血影响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高压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低压有些特别低的，是不是对于这个方面的应该更为重视一些？ 是的，其实除了这种危险因素管控，肯定很多人会想到有没有一个药物， 对，药物能够让我们长期把这个吃下来，能够减少这个进程是吧？至少 是，药物还是有的，因为当然我们也要区别原因，举个例子呢，你是由于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基本上治疗方案是跟我们大血管性的梗死是一样的，那么大血管梗死，举个例子呢，你脑血栓了，我们常吃的抗血小板药物，是吧，最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包括也像氯吡格雷，这些药抗血小板的，因为它可以改善我们血粘度，减轻呢这种血栓这种粘稠度导致的淤积，另外呢，我们特别强调这种降低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对于我们小血管的病变影响很大，对于我们血管的动脉壁，管壁会有很大的形成斑块呀，中央硬化，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强化降脂的手段，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降低到1.8毫摩尔每升， 就是很多人去吃这个他汀，就是为降这个是吧？ 对，现在欧洲其实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求更低了， 1.4 了， 1.4哈。 对，我们以前叫1850策略，就是1.8嘛，现在欧洲更低了，所以很多人说低到什么水平更好了？他们说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但是也低不了多少。但是大家当然，我们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定也要注意到，因为他汀的确还是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期查一查肝功能，查一查肌肉酶谱。最怕的就是对肝脏跟肌肉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发生率并不是很高。 对，定期的检查就可以了，是吧？ 或者你要有症状，举个例子来讲，你要吃了他汀，你肌肉酸痛的话。那么你可以随时去查， 随时去查。 而且呢，有一个注意事项，大家可能也都知道，现在他汀我们建议服药最佳的时间，是睡前， 睡前啊， 对，不是晚上，是睡前，因为认为吃完他汀以后不要剧烈运动，这样呢，对于我们肌肉损伤会小一些， 所以像他汀、像阿司匹林这样的，就是跟这个大血管病的治疗方式是差不多的。 对， 就是来一个长期来进行这个服用啊，药品、 这是对于动脉硬化的。当然我说到，如果像有些是免疫性的血管炎性的，那我们要采取免疫治疗的手段。另外如果像有些遗传性的，那就比较困难，我们只能对症处理，包括使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像现在有一些像胞磷胆碱呀，或者有些回拉西坦啊，对于神经这种营养，对于神经修复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有一些非特异性的治疗。 所以这个治疗可能都得请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评判，首先找到原因，然后看看这个药物来怎么进行吃，是吧？ 对，这是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另外其实李凯做这个节目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做核磁，刚才说了90可能100%了，很多人做核磁都有什么脑白质病变，或者个别有点腔梗，或者有些爆了脱髓鞘，大家不用太恐慌的，因为 基本上大部分人到年龄都有， 都会有哈。 对，所以您呢还是要找这种专业医生给你解读一下。 嗯。 另外你自己也要判断一下，你有没有太多危险因素。说你要整天又抽烟又喝酒， 嗯， 又肥胖又熬夜，那你自己找的嘛，对吧？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慢病都是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啊。啊，像这种脑血管病、脑血管引起的痴呆，现在的这个因为这两年研究特别热，而且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我觉得从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其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些作用，而且。我觉得正规的治疗哈，就是一定要定期随诊，就是这个可能非常关键一些，是吧？嗯， 你要每年，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有小血管病了，我觉得你每半年、每一年可以复查一个，对照一下。 嗯，对照一下，看看这个检查结果如何，是吧？ 对。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脑小血管病以及脑小血管病引发的一些痴呆的话题，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也非常感谢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好，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北京朝内81号是一座鬼楼，啊，当然这鬼楼得加引号。这个传闻呢，传了很多年了。因此呢，有电视台的记者还有好多探险者特地在2013年8月21日也就是农历7月15鬼节的这一天去鬼楼探险，揭开了很多谜团。比方网上盛传的什么81号楼阴风阵阵呐，神秘的地下通道啊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说说朝内81号以及现实中小说中有关这座鬼楼的这个故事。忽明忽暗的灯光，莫名其妙的阴风，不明来处的声响，这是最近几年啊恐怖小说里鬼宅的必要因素。而在朝阳门内81号这座网上盛传的鬼楼里，真的会有阴风阵阵吗？记者跟着探险的人走了一遍一楼二楼，没发现什么特殊之处。而大家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却发现了居然啊，还真有一个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地下室特别的宽大，还留着一截窗户，能看得见外边的车来车往。这里是漆黑一片啊，大家借助灯光环视四周，是空空如也。这地下室啊比较阴冷，这是常识，但是呢并没有所谓什么冷风吹过这感觉，更别说您说在楼外边就能感觉阴风阵阵，这肯定是您脑子里幻想出来的。探险者呢 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些大块的地砖。在网上有好多人说有人走进了81号小洋楼就神秘失踪了，这地下室到底怎么回事啊？真的有地下通道吗？它又通往哪儿呢？探险的记者呢，从曾经主管过81号小洋楼的天主教会人士那儿得知，他们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清理过地下室，并没有发现任何失踪的人或者怪异的东西。倒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挖过防空洞，可能所谓这个阴风阵阵是来源于防空洞，不过现在呢已经被堵上了，所以就算站在地下室的入口，您也感觉不到什么强烈的凉风啊。就这样，这个81号鬼楼的神秘呀、灵异呀、一一的都被揭开了，都是自然的和历史的一些个痕迹。但是好多故事啊，都是从解放以前就流传。